第二节翻嚟，金沙仲有啲嘅，即系我话八一蚊之前讲个古仔咧，两盒，咁啊有啲话攞二十盒，咁我自己订咗啲，咁如果有网友咪自己上嚟攞啦，唔好出递，咁成，咁另外有啲花胶套装我自己订开，咁多十盒八盒嘅，咁咧就喺嗰个片头面未登出嚟啦，如果有兴趣嘅就联络我啦，咁都抵嘅，因为咧佢哋。因为我呢个系一个上环嘅做海味批发，好大嘅大庄嚟噶，老友，咁佢俾我咧就平过出边好多，因为佢一个礼盒咧佢卖9000几蚊，咁你自己睇过啦吓，咁我其实都唔知几钱噶，不过佢话俾我好平，佢听日送过嚟，咁我登两张相啦，咁有兴趣就联络我哋啦，睇下几多钱啦，我都唔知道，因为佢话同我揸唔贵咁。咁我问佢卖几钱啦，9999，专系大陆人落嚟买嘅咁。咁另外有啲嘢做当蚀本都好啦，想清咁啲货，咁当福袋啦，咁长情呢两日啦。咁讲返大陆女仔啦，随时有进步，佢哋都进化㗎嘛。手段越来越高明，明买搵唔到食。所以最搵到钱大陆嘅就係两种人，两种女人喺香港人身上搵到食。第一做按摩嘅，号称正经场嘅，就最容易搵到食。因为呢好多男人呢个人寂寞，即係我讲啦，之前做过都话啦，当你个人上路，你寂寞，夜晚落唔到嚟香港，扣关有样嘢，你好自然稳定去揼骨。去揼骨嘅时候，条女摸下摸下你，你就会同佢即係倾下偈呀，聊下佢呀。係咪呀，咁因为你俾钱嘅，你又俾小费，咁佢就顺住你嚟讲。但係当佢哋见得多，每一个姊妹都系嗰个群体，互相传阅呢一个人系咩人，呢一个人系咩人，佢俾小费俾开几多，全部好似有个 file 咁，全部登记晒。沟女系无价嘅，现买现卖，明码实价，沟女系无价。咁但系女户真系进步。我咧识个女仔，同咧姓文嘅。相当出名啊，唔好开名啊，姓文㗎啦咁。咁啊喺江下沟佢，沟咗佢一年，锡过揽过拖过手，招呼佢嚟香港玩，喺呢条女身上现兜兜输咗，即係呢洗咗200几万。但係当然呢个靓女唔止，佢喺黄色假期做唔止一个香港佬。最近返咗苏州结婚。个个都觉得呢香港人我高张嘅，佢我讲大话，佢信晒我嘅，我乜乜乜乜嘅，有啲就唔系，你我俾钱㗎喎，我养佢㗎喎，佢梗要听我讲啦。个心态系咁。仲有沟女只能够咁讲，你喺边啲地方就识边度啲人。你去到一啲娱乐场所沟啲女，佢日日见你，可能你一个礼拜返嚟一日去外搵佢飲茶食饭或者各样嘢。咁但佢係有好多日去识其他嘅人，佢见嘅人比你多。同你同一类人嘅话，可能佢真係见过无数，即使佢未见过，喺啲姊妹口中全部都真係闺蜜啦，而家大陆兄我哋香港叫姊妹啦。全部都知你系点嘅，你香港人系点嘅。你有冇讲大话，你点样。仲有大陆人嘅女人性开放系比香港人强。十零岁都冇乜点读过书。即系以前啦，唔系讲而家啦，咪又俾人闹啦。咁又初中毕业，有啲读到中一中二都冇读啦。咁佢哋喺个乡下嗰度，呢个群呢个呢个群呢个。老豆老母搵食，咁好自然呢就搞埋一齐。搞埋一齐，佢哋对性比较开放啲。随便啲。我懂得个写字楼嘅小姐，唔系做小姐，写字楼小姐。佢打份工 新兴人落咗嚟深圳打工，咁个老公喺新兴，感情麻麻地，咁但係呢佢呢因为喺深圳搵钱呢，就成头家呢归佢管，即係嘅钱啊仔归佢，咁呢佢都相当寂寞，咁同一啲旧同学啊前男友啊喺深圳啊都有三四个，係相对随便。所以香港人呢，你唔好觉得你自己是潘安啊，你靓仔啊，啊你有钱啊。人嚟乡贱，佢哋嚟乡嚟深圳嚟广州外省嘅，尤其添佢哋就係嚟搵钱。佢哋係嚟搵钱㗎嘛，唔係使乜嚟乡别井啫，留返喺四川啊湖南老家咪得囉。落得嚟就係为搵钱。你再加上你仲喺娱乐场所识佢。就更加添，香港人嘅包容性好大嘅，即系举个例啦，我识得个女人四十几岁，都系新兴嘅，喺度咧带小朋友过关，喺莲塘带小朋友过关，啊做嗰啲中港即系嗰啲细路仔啦吓，咁啊顺便咧就喺保税嗰度咧就买翻两买翻两罐奶粉，然后翻嚟摆低。咁就赚咗嗰两罐奶粉钱，而家唔得啦，因为而家冇税㗎嘛。所以呢嗰啲呢喺香港生喺大陆生活喺香港嗰啲呢想带罐两罐奶粉呢执过十零蚊呢，一罐两罐三十蚊呢，而家都相对困难㗎啦。咁有某啲人啦，而家连呢条路都冇。咁搵嘅钱。咁呢佢我认识嘅香港嘅人嘅男朋友都有两三个。四个即系咧一百三十几磅人，一个就系真系中意佢嘅，有老婆啊，你要金山银山都俾佢，但系好老。另外一个四十零岁，同佢讲冇老婆话会同佢结婚嘅，佢咧就喺呢个香港佬身上咧就揸咗啲钱翻嚟贴佢，因为呢个香港佬真系冇结婚，女人系敏感噶，明唔明啊？但系嗰个香港佬。最紧要就系唔使钱，有便宜唔怕使嘅吓啊！开间房点样点样搞翻剂都好，边度会同你结婚啦、啊？但系佢有样嘢坦白嘅，佢未结婚，同你讲未结婚，呢啲都唔系娱乐场所识嘅，但系娱乐场所嘅女当然叻啦。如果唔系，我估啦吓。计条数啦，即系新资料冇啊，唔 update 啊。咁咧，譬如好似四五年前咧，仲成日喺大陆咧，群住啲即系群住呢啲咁嘅靓女啦。咁一个人四五年前基数都搵四五皮啊，四五万基数，仲唔系下海做添啊？所以呢生得靓啲可能唔止啊，有啲直头俾啲上市公司主席啦，我识过啦，喺水景宏天啦，深圳楼上啦买咗单位啦，揸宝马啦。嗰、那个上市公司主席就直头同佢讲，佢话呢我鍾意你，但我唔会同你生细路仔，你唔好諗。我呢就等退休，我啲细路仔呢就接紧班，所以呢我唔会同你乜乜乜，但你要乜嘢我俾到你。但係唯一就不能生小孩，因为生小孩会影响而家嘅仔女啊，费事大事分身家。而呢个女人呢亦都知道喺呢个女人身上呢佢得到佢自己，即係以前都喺水景宏天做啦。咁呢就得到佢呢几世人搵唔到嘅钱，两三层楼开咗买咗，另外呢就喺布吉开咗间指甲店，揸緊七系宝马，咁信用卡系揸黑卡嘅，咁喺所有嘅香港酒店啊城啊啊，即系可以所谓国际五星级啦、啊、全部系会员啊，仲有会员卡啊，点样平啊，点样成啊，会所啊，买购物卡啊，多如恒河沙数。有阵时咧，即系早几年仲有啦，咁食饭啦，你睇到啊。咁你话佢有冇？但系佢就好，佢又明白 不能够行差踏错，所以佢又冇养狼狗。咁我估而家啦，一个早几年见佢嗰时27、28啦，而家我估30、33、34啦。咁但女人嘅青春系有限嘅，尤其大陆嘅女人呢燃烧得好快。咁呢几年唔知啦，但嗰阵时咧佢系跟住个游戏规则，因为佢知道同呢个男人喺埋一齐咧，佢会得到佢可以有任何嘅嘢。而个男人亦都同佢讲得好清楚，佢会过加拿大嘅退休，慢慢交低啲嘢，会翻加拿大退休。呢啲古仔咧，你话佢乌鸦变凤凰又得，但系我亦都见到好多香港女人死喺大陆啲鸭仔身上。香港女人好多都系揼骨出事啦，因为你识人最紧要就系娱乐场所嘛。哎呀，平啊，我哋去嗰度有个姐姐啦，喺香港做嘢啦，咁你喺大陆咁咪离咗婚，咁啊，因为又系识咗个老公识一个大陆女人啦，咁佢咧就跟人翻去，咁又识到个小鲜肉啊，咁啊同个小鲜肉结咗婚。咁啊，小鲜肉咧就成日都话要开公司做实业，咁金山银山就俾晒佢。跟住咧，近期咧就话资金要扩张嗰样嘢，咁咧就自己个银包唔够咧，就借埋钱俾佢。借埋钱俾佢嘅时候咧，跟住就发觉咗原来呢条所谓小鲜肉咧出边有条女。咁条女又同佢讲话：你老啦，你霸住佢做乜啦？咁但係嗰个男人同你结咗婚就未攞到香港身份证，回心一諗又想同你讲和返。即係讲到咁啦，条女都出现啦，小三都出现啦，冇趣啦。咁但係转头嗰个男人就话我未攞香港身份证。即係故事仍要继续。因为根据嗰条女亦都未攞到香港身份证。所以有啲人又难怪喺大陆呢，佢哋搞到咁样。话大陆啲女仔啊男仔啊咁样咁样咁样呃香港人。其实好多都系我哋香港人教精咗佢哋。呢啲古仔无日无之。虽然而家香港人嘅地位没落咗减退咗，但系香港人依然大量嘅人上当，大量嘅女人翻大陆上当。近期结婚数字啦，结婚嘅数字就系香港嘅女人嫁上大陆系多咗。你话香港人唔识货都好啦，但系真系香港嘅女人嫁大陆人系多咗。甚至大陆嘅女人嫁咗嚟香港，然后香港嘅男人以前喺大陆嗰套呃佢哋好多嘢，女落到嚟呢嗰、那个梦想同埋嗰个幻想破灭咗嘅时候呢，可能离咗婚。离咗婚呢，跟住佢又返大陆，又识个香大陆嘅男人，然后又申请大陆嘅男人落嚟。呢、这个就係香港而家基本上係咁。咁你话啦，大匪你又咪娶大陆老婆？系啊，所以我咪讲咯，你喺咩地方识咩人？我有个网友啦，佢老婆就系湖北嘅，我老婆都系湖北。我老婆对我好好，我最困难嗰段时间佢喺我身边，我最烦恼嘅时候佢都喺我身边，从来咧冇嫌我肥啊，嫌我老啊。啊！即使我而家落到嚟香港咧，佢有份好正当嘅工作啦，亦都叫做揾到少少，即系冇揾好多钱啦，稳定嘅职业啦，吓咁咧，基本上咧我都冇咩钱俾佢，佢自己搞得掂啦，咁啊成日都去边度食饭啊、饮茶都系佢埋单。咁另外一个网友啦，做制衣嘅，佢老婆咧就号称咧就湖北第一美女。咁呢应该有啲学识嘅，因为佢喺香港呢就教人普通话嘅。咁呢对佢好好，后生过佢20年。啊，对佢好好。 咁啊，见亲佢咧都笑嘅。我老婆点啊？我老婆点啊？咁啊，咁啊，希望啦，中港婚姻啦，大家有个警惕。你喺咩地方识咩人？嗰、那个人系乜嘢人？自己了解多啲咯，放多个心。今集讲到呢一度，下集咧就讲啲趣味性啲嘅嘢。拜拜。